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 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 Disconnect. 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嗨嗨嗨，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各位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在每每啊到了一个全新的年份啊，一月一号这一天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发现一切的状态都是有一种回归的全新感受。同样作为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我们呢在去年从9月1号陪伴大家到现在哈，也算是呢在2022年一个全新的开始，升级为了365天全年不休的这个每天都会陪伴的一个状态。那在365天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打开你最最钟爱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呢让我们的浪潮一直呢陪伴大家，无论是你专心来收听我们节目，还是呢偶尔啊突然间呢就忘了，一看表哎过时间了哈，可以呢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来进行电台回放，都可以感受到我们浪潮对你的满满的祝福，满满的诚意。同样在新的一年，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及我们的主持人韩丽同学继续为大家在每个周期集合上百名华语优秀的作词人、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为大家继续严选出真心创作好音乐，在节目当中呈现。同样，我们在新的一年呢，有很多新的单元要为大家好好的奉上。在今天节目的中间过程当中吧，啊，会给大家呢首度呈现，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找到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跟大家一起聊聊新年的话题，聊聊新鲜事吧。 光晒了困了海，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刚刚的我看爱装得很真实的你其实很可爱，你说活在明天，我在期待，不如我的今天很自在，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掌柜，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成功的魔魂，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就是永远那么灿烂。 时候，你又突然为我的心变得很勇敢。怎么说来很单纯，你陪我看海还那么烂，我又好像不应该把你想得有点坏。坏的是我发现不知不觉梦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走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浪费起来，爱是成功的不断，第一天的真正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来自大海，海上的鱼，云的那段 在期待不过的今天很自在，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你一定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浪费起来，爱是成功的魔法，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Come on， 永远那么灿烂，永远那么灿烂。 First day， first day， first day， first day， first day， 今天。First day， first day， first day， first day， first day。 浪潮雷森出完的开场歌送给大家，全新一年的全新感受。在每每啊到一个跨年的时候呢，或是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时间里面，我都希望把一个祝福送给大家，就是祝福大家一定要活得真实。只有你真正的感受到自己的真实的存在，你就可以像歌曲里面所唱的哈，随时随地都可以让自己飞起来，有一种腾空的自由的感受。其实这种自由呢，是自己给自己真实所带出来的最最简单的一种快乐。希望每天哈，从今天开始吧，永远呢都可以挂上最最灿烂的笑容，听到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除了可以听到好歌，还可以呢来找到很多爱音乐的好朋友，以及呢永远哈、永远在线的 DJ 麦就对了。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可以严于律己，甜以待人，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 Listen to one。 Show you, know ya, know 아직 timing 아니야난좀더가까이좀더가까이그러다갑자기싹 I'm a stealing money 혹시 you are gonna love me 결정적인데이따를들어내는타입너와두눈이마주쳐도난흔들림이없어 no 널사랑하는게지라면범위를 with you never know Baby 깔라깔라깔리게두고결국엔내거야너를뺏어뺏어뺏어 like a K-pop movie Ready?

tomorrow. Almost there, almost time. All my life just waiting. It's only one more day. It's only one more day. It's only one more day. It's only one more waiting for tomorrow. London Nights. 浪潮 Listen to Why。 到了北京时间16: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麦麦麦同学，在浪潮 Listen to One 里面跟大家见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哲佩，在发行了专辑《气球》之后20年之际，带来的10号作品。特别是的这次呢，他用了一个特别真实原味的一个录音状态，和他合作多年的音乐伙伴吉他手 Eric。一把木吉他，一个人声。我们听到的这个吉他声呢，真的是具有这个温暖疗愈的气质。浪潮 Listen to One 在新的一年里面，也继续邀请你庆祝这奇幻又美好的音乐之旅。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我选择。飞得高高远远越好，剪断了线它就死掉，生命短短高兴就好，喜欢就好，没大不了，越变越小，越来越小，快要死掉也很骄傲。你不想说就别再说，我不想听，不想再听，就把一切誓言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我不在意，不会在意，放它而去，随它而去。气球飘进里，飘进梦里，结束生命。气球飘进爱里，飘进心里，慢慢死去。 过去的2021年，有很多的收获，也有很多的不如意。我们把所有的不如意冲进气球里面，让它随风而去，飘进云里，飘进风里，

分钟已忘记我，为何还疯魔，我也不要爱下去的折磨，只需想到你便会开心，就似拍拖这感情，不知道我犹豫，不值得我考虑，不值得我爱过你，这种回忆不值得我提起，不值得想起，不值得哭泣，还好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我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放弃爱你， Listen to one. 这个小小的 intro 会让你有一些记忆吗？那个时候说的是 Happy 2000，我们现在要说 Happy 2022。 我

Listen to one. To one 百科。 To one 百科，陪你听歌。 听到了我们全新的单元 To one 百科，你喜欢吗？ 是的，我看见。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就在 FM97.4。我是麦麦麦同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的为大家全新呈现的 To One 百科小单元，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New Boy。To One 百科里面所讲的，有些人正老去，也说明有些人正年轻。 把破旧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看来把奔腾颠倒，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 准备， 哦，穿西服，坚信发信仰，轻松一笑 ，Windows 走吧，打扮漂亮，18岁是天。生活甜得像糖，哦，穿新衣吧，剪新发，新腰，哦，轻松一下 ，Windows 九八，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妈妈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的16:52，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新年第一期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再次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好享受新年的假期。明天下午4点继续回归北京乐广播 FM97.4， 收听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纯享版在等你。我是 DJ 麦，明天再见喽，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庆元旦度新年，2022年北广购物依旧要用让您放心的商品赢得您的信赖。1月1号至1月3号北广购物年货节大集市火爆进行中，全场商品95%优惠，同时任意订购2件商品更享9%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400-015-515，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再说一声，大家2022一切顺利，新年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